今天六月二号啊，是全美国的基督徒为我们的川普总统祷告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我们为我们的总统正捐选，将川普总统放在白宫，神在他的身上有极美好的旨意，神在美国有极美好的旨意，神的旨意就要将美国再一次带回到这一个国家建造的根基上面，就是你跟我每天在读的圣经的根基上面，好不好？我们来祝福我们的总统。是的，主，我们为我们的川普总统来献上感谢。主，他是你所拣选的，在美国这一个时代里面，被你所兴起的一个领导人。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拣选在川普总统的身上，是吧？当他在你面前高举双手来敬拜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已经将大卫那一个寻求耶和华的心放在他里面。主，他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将美国带回到主你建造美国的根基上面。我们求圣灵的能力，这个时候就降临在我们川普总统的身上。主啊，让他刚强壮大，虽然有很大的难处，但是你说你与他同在，没有人可以在他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神的保护在我们总统的身上，是吧？求你继续来引导他，让他在凡事上面来寻求神的旨意，让他祷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向他的心来说话，是吧？求你向他展开美国前面的主你设计的蓝图，是吧？你要将美国再一次举起，要美国成为在属灵上面强大的国家。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跟赞美。主，求你保护我们的总统，保护他的家人，与他所有身边的那些官僚同在。主，也兴起那些爱神、认识神、持守真理的官僚，放在白宫，放在他的旁边，成为他的帮助。主啊，他所到之处，主你都与他同行，是吧？让他手上所做的工作尽都亨通。主，我们谢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的总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每天有为国家祷告，为这个为城市祷告，为教会、为家庭啊，为自己祷告。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的总统祷告。所以我们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一切，因为我们的祷告，因为教会的祷告，所以神就兴起在美国这个时代，兴起一位鼓励。神的目的就是要来祝福美国，神的目的是要借助你跟我来祝福这一块地，神的目的就是要让神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虽然是黑暗，但是神拣选我们可以成为光，可以成为盐，整个美国再一次要恢复成为在山上的城，不只是美国得到祝福，神要使用美国成为众多国家世界的祝福。所以神将我们这些华人带到美国这一个国家，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就像我被带来美国一样，绝对不是偶然。神有一个目的，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家，放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我们已经是被神所拣选的，从老远的地方，神把我们搬来这里。甚至是你在不管在哪里，亚洲哪一个国家，可能是连根拔起，神把我们搬来这里。神给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成为这一个国家的祷告者跟守望者，成为传扬福音的使者，成为我们这些亚洲人在美国成为宣教士。弟兄姊妹，你不需要买一张飞机票去非洲，你已经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很远的地方已经飞来这个国家，只是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命定，但是神已经将他的心意向在美的华人已经展开。我们在这里是要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一片土地的，有没有土地，金先生？ 价值很高，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块地，我们有一块地，神要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一块地可能是你所眼睛所看到的你家那一块地，但是神所赐的不只是这一些，就像背诵经文一样，要赐给我们什么？超过什么？所求所想的，眼睛从未看见，怎么样？耳朵从未听见的。是的，我不知道昨天、我最近在鼓励大家，星期六怎么样？出去运动，做什么运动？行走、祷告、走祷，你可以在你的社区行走、祷告，是不是？为你的社区来祝福，为你的邻舍来祝福，为这个地来祝福，为你孩子的那个学校来祝福，为你市里的市长来祝福啊！昨天我去走祷了，走祷，哇，真的是，当你带着这样一个心情出去走路的时候，你真的是心花怒放了。我走到我们那里，哎，一个小的 park， 结果就发现一群年轻人呢，很小的那些 girl 啊，哦，有一个 girl 是 birthday 啊，他们在办 birthday party， 哇，可爱的年轻人呢，啊，举起我的神给我圣洁的双手，就为他们可以祝福啊，神，你得到这批哎小小的 girl 年轻人呢，啊，让他们从小在这个国家来认识到这个国家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让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这个是他们的列祖祖宗从老远的欧洲搬来美国的这个目的呀，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来敬拜的。所以我又走啊，走走走，走到我们家在山坡啊，啊，有些人来过我们家嘛，啊，那个再往上面走，哇，站在那个上面一个高处，结果我就发现了，我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了，过去那一昨天我看到了，哦，原来我们那个高处我可以很远的甚至看到 LA 的 building 呢，哦，过去只知道我可以看到那个 Catalina Island 很远，我再往这个北边啊，东北边一看，这个不就是我们San Bernardino的那个山吗？普莫塔就在那里啊，克莱芒就在那里啊，这些神都要赐给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有一块地。你跟你自己说，我有一块地是神所给我的，神所给你，神要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神要将这一块丰盛之地赐给我们，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叫哎我们的地啊。如果你看一下，这里就是这里周围的啊，Pomona城市啊 ，Levin 啊，那个 Upland 啊，漂亮 ，Claremont 是不是 ？San Dimas 啊，那个这些城市啊，在我们周围的。好，我们来读《申命记》第八章，六到十节。《申命记》是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在旷野绕出。离开埃及，对不对？过红海啊，在旷野绕了40年以后，终于到约旦河的河边了 是要可以过去了，但是摩西过不了啊。等一会我跟你讲，摩西为什么过不了？摩西在最后跟以色列的百姓在交代，在嘱咐，他跟他们说，其中讲到那一块地，就是那迦南美地。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哦，是什么样一块地？这一块地也是这一块地，也是你今天所在的这一块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来 第八章第六节，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遵循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好，最后来讲一下，最后来我们说说赐给我们了，来来，因他将那美地赐给我们了，再来一次，赐给我了。好，来，因他将那美地赐给我了。是的，主，我们谢谢赞美你，宝贵的话语今天赐给我们，圣灵啊，求你今天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主你宝贵话语的时候，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成为那养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刚才我们在读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第六节的时候，你就注意到那摩西跟以色列人在那里交代，他每一次交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读申命记你就会发现，摩西都以什么开始，他说你们要谨守怎么样耶和华的命令，当你们谨守耶和华命令的时候，就是谨守神的话语。对我们今天来说的话，我们谨守圣经上面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宝贵话语啊，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手册啊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这是摩西他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失败，他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训。因为什么道理呢？你看摩西这么伟大，他怎么可能失败呢？但是他某一天不小心了，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啊，真的是天很热啊，你去 Arizona Nevada 旷野走几下你就知道了，哦，没有水喝啊，是不是？他们抱怨，然后摩西怎么样跟耶和华神求了，哎，这些哎，百姓怎么搞的，对吧？跟我要水啊，耶和华跟他说，哎，你去那个啊，河里上的那个蛇，有磐石你去打一下，哦，结果那个磐石怎么样，就抽水啊，60万的人对吧，哦，吃的太舒服了，哦，这个是很好的水啊，你不需要去 Costco 买的那种水啊，哦，对，已经是泉水，很有营养，很洁净了啊，哦，那结果走第二次，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又抱怨了，哎，我水又没有了。那整个摩西怎么说，他说，哎，你吩咐那石头出水就好了。结果摩西怎么样，他没有仔细啊，听到，或者给这些人搞得真的是心烦意乱了，昨天晚上也没睡好可能。结果他举起了他的杖击打了那磐石，他没有听人的话，结果摩西怎么样，射去了，进入迦南美地，这样一个福分啊。所以摩西每次讲的时候，就是跟以色列人跟我们讲一下，要谨守神的命令，就是好好的听，然后呢听进去，不是听到脑子里面，进到心里面，然后把它活出来，然后神的福气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给以色列百姓那一块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这一块地现在还在，过去在，现在还在，是不是？这一块地是一块祝福的地，这一块地是一块隐喻着生命的地。所以你再，我们再来读一下啊，《申命记》第八章第七节，这里他怎么讲的？他说：“那地怎么样？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把你观察一下的话，不管是美国还是哪一个国家，当有河有水的话，那旁边就有什么居民啊，都有居民啊，就有生命在那里得到养育，可以得到成长，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禀拜耶稣基督的故事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摩西，神叫摩西击打那磐石，磐石出水供应那60万是男丁了，60万乘三的话那不得了，对不对？那喝的水是一条河，从磐石所流出来的一条河，那一个河水充满在这个迦南美地，从山上所流出来的，你知道吗？曾经在加塞利亚腓利比，大家记得这个地方吗？加塞利亚腓利比，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耶稣问门徒，哎，我是谁，对不对？大家记得吗？彼得说什么，啊，你就是真的儿子 基督了，对不对？你就是基督了，是不是？耶稣怎么说？哎，哦，你是彼得。我说，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面，但是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啊，不是彼得，就是耶稣，就是那一块曾经被神所击打的那一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所拨开。耶稣基督的身体曾经在该撒利亚菲律宾的一个地方有一块磐石，从山上有水流下来，但是那一个磐石挡住了那一个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一个水。但是某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某一天在那里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地震，那个山崩开，那个磐石离开，以至于那个山上从黑门山，以色列北边有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个水从裂开的磐石就涌下来，往下面涌，就形成了约旦河。约旦河这个磐石，耶稣说就是他，就是他，教会就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所以这一块应许之地里面有水，那一个水是耶稣基督他身体所流出的那生命的活水，凡来到耶稣基督饮用他活水的就永远不渴，就永远不渴。所以当我们将我们自己，当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耶稣基督的生命上面的话，这一个生命怎么样，将会成长，这一个生命将会有养分，这个生命将不枯干的， never thirsty， 不枯干的，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今天神将基督徒丰收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磐石上面，耶稣怎么说？这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那怎么说？阴间的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英文版里面他是说 The gates of the hell， 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门是什么？门子是防御啊，我们把门收收好，上警报啊，怕人家来怎么样，偷偷的进来，是不是？阴间的门胜不了教会，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磐石上面，我们不再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了，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出决的地位，就是去攻击的地位，拿起神给我们的宝剑，神的话，我们将是走出去，在神的带领下面夺地为业啊。黑暗的权势不能在这个 Pomona Claremont 在猖狂，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一块地他在八章第八节他怎么说？他说那地有什么？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啊。弟兄姊妹，你现在听起来好像哇，这个好像啊，怎么又回到农业时代了？我跟你说，美国原来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就是农业国啊，就是农业的时代啊，这个粮食是非常重要的，有麦就是有粮食。要神在四十年以色列旷野当中，神每天赐下那马拉，赐下神的话语一样，今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就是麦啊，而且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麦子，不是败子，可以成为别人的供应。当我们在神的粮食当中，当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有什么？在拍地上，在这个教会，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有葡萄树。记得耶稣怎么跟门徒说？啊，是啊，是耶稣，他是葡萄，我们是枝子啊。就我们跟耶稣在神的话语里面跟他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从神的话语领受那一个生命的那一个能力出来。然后他说有无花果树，让无花果 开树的时候，开花结果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你读经文的话，都怎么样？坐在无花果下面享受，享受那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平安。今天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跟神的关系当中，享受天父，我们跟天父的和好，享受那个天上的平安在我们中间。这是无花果树的目的啊！因为神已经将耶稣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而且怎么样？而且也。石榴树啊，你有没有吃过石榴？家里有没有石榴？你去剥开石榴看一下，你数一下石榴里面有多少颗石榴籽，你知道吗？有数过啊？不知道，我也没数过了，我也没数过，对不对？上百上千，我不知道，每一颗石榴籽，那个红红的，就代表一个生命，就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赦罪。给我们救赎我们回来的那一个有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享受神的同在，跟神有关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石榴，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石榴的果子在里面，是一个有生产的人。而且他说那里有橄榄树，你就知道橄榄是来做什么？橄榄就是来做油的，橄榄油啊，橄榄油啊。当橄榄要变成油的时候，橄榄要被压，橄榄要被打，才会成为那油啊。曾经有一首hymn诗歌里面怎么说？橄榄不压怎么样？成不了油啊。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在一块土地上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神在那里锤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能会有困难啊，不是天使都是有蓝色的，但是神锤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熬炼，产生出那一个有用的新油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供应其他，就像那蜜一样，成为造福人的，成为给人有能力的。你还记得不记得当扫罗在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结果那一天他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天不能吃饭，禁食啊。撒母耳记上里面结果不能吃饭，结果他的儿子加纳森怎么样？约拿单不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些百姓都饿了，肚子太饿了，他不知道，他说看到那蜂巢就挖了一颗蜂蜜，结果他挖了一颗蜂蜜吃下去以后，他怎么说？他的眼睛就亮了，他就重新得力了。所以在这一个土地上面，我们的生命是重新得力的，因为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重新得力，可以有生产，这是一个丰盛生命之地。所以这是神的应许，然后这块土地又是得胜生命之地。怎么说呢？在同样这个经文里面第九节，你仔细看一下，他说我们不缺这些食物啊，但是还有一样东西神赐给我们啊。他说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知道在当时的年代里面，那些金属的铁跟铜是何等的珍贵啊！为什么腓力斯人这样的猖狂，他可以常常来打以色列人？有没有人想过？因为腓力斯人他最早知道怎么用铁来打成铁器啊，打成那个武器啊。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用铁做的武器了，但是神给以色列百姓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那里有铁，就是说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征战。当基督徒丰收教会起来要在这地得地为业的时候，神说神为我们预备武器，虽然会有困难，但是神将那属灵的武器、神的话语、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这一块地它是隐喻生命的地，这一块地是丰盛的地，这一块地是让我们得胜的地。所以在这里说，刚才我们念了，神说他将这一块地什么赐给你，就赐给了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丰收教会在哪里。基督徒丰收教会在 Pomona 旁边有 Levin San Dimas Claremont Mount Clear Upland， 这里大概是5英里的这样一个距离，但是神说他 就像当年赐给以色列百姓那迦南美地应许之地一样，神将这一块地赐给了我们。这个就是耶和华神当年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今天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不只是一个意象，而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拥有这应许之地了吗？你觉得你已经拥有这应许之地了吗？在申命记十一章11-14节，摩西继续的在那里跟以色列百姓强调，这一块应许之地是要给你们的。他说你们要过去，过去干什么？得地为业啊，就得地为业，那地有山有果，雨水滋润之地啊，非常的丰盛啊，迦南美地啊。而且这一块地从年岁年首到年岁，神的眼睛一直看顾，神一直保守，就像你的家庭一样，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就像婆摩纳这个城市周围的城市一样，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跟我，离开过基督的丰收教会，离开美国，离开过加州，离开过婆摩纳这个地区，神一直在看顾。神今天也在问我们，神所看顾的这一块城市，我们已经拥有了没有？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已经拥有了没有？当我们愿意起来好好留意听神的话，遵循神命令，尽心尽心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说，他说要降下，暗示降下那秋雨春雨 Holy rain, late rain, 秋雨春雨在这个地上，使你们可以，就使我们收藏五果、新酒和油啊！你把这一个当时的这个，把它 translate， 把它翻一下，成为今天来说的话，你从农业的角度，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没有雨，没有阳光，没有果子生出来，没有葡萄树就没有酒啊，没有橄榄树就没有油啊。但是神今天同样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也是一样，神看顾我们，神要供应，在圣灵里面供应我们所求所想所需要的，神会按时的供应。当我们遵循他命令的时候，神降下他的供应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才有丰收啊，才有我们叫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研究过 Pomona 这个地方，有没有人研究过住在这里的，有没有人研究过 Pomona 这个地方，还是只是我偶然住在这里？但是我今天跟你说，你已经不是偶然住在 Pomona 这一块地方了，你已经不是偶然的来到基督徒丰收教会，在 Pomona 这一个城市来聚会了，你不是偶然被人邀请说来这里看一下，来这里享受一下神家的这样一个空气或者气氛的。神在 Pomona 正在做一个捐献的工作，翻转的工作。 Pomona 你知道这个字吗？ Pomona Pomona 这一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曾经，但是很不幸的，这个名字是一个罗马女神的名字。那个女神的名字 Pomona 实际上她的字根啊，哦，那这是她那个名字字根是从拉丁文叫 Ponum P-O-M-U-M 出来的拉丁文啊 Ponum Ponum 的意思就是 fruit， fruit 就是什么，就是果子，就是水果。原来这一块地方，当那些先祖移民到这块地方的时候，这里确实 是一个农业地，这里是一块水果地呀，水果地，这里有水果的生产。当时他们可能在寻求有一个宝库，哇，这样秋雨春雨，阳光，土地肥沃，确实这里水果，那个时候水果业啊是全美，应该是至少在加州非常，在经济上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地方。但是不再是所谓的 Pomona 这个人民来看顾这一块地，就像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这些教导当中我们看到，而是神在那里他亲眼看顾这个地。当我们愿意回转，我们代表这地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神降下他的秋雨春雨在这一块地上，是神他是天地的万物的主宰，他在婆摩纳这一个大地区掌权，他要供应我们五果新酒新油，只要你有一个新的皮带都可以来承受。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婆摩纳这大地区的神的心意。神爱这一块地，神要这一块地上面有人起来，来为这一地来祷告，来守望，在这个地上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地上的没有听到福音的，他们要听到福音，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要归向耶稣基督。当人归向耶稣基督，愿意活在神的真理上面的时候，这个城市周围所有的城市都会有一个大的翻转，神那极大的属灵的那个供应，地上所有物质的供应都会充满在这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不是梦想，这是神早就在这地上的计划。今天是约书亚的时代起来的时候，今天是那年轻的一代起来的时候，不再像以色列当时在，他们是过了约旦河，但是他们在那一块地方挣扎着 struggle 挣扎着在那里生活。最近从上个星期四开始，我们恩慈小组严妈妈带领恩慈小组在教会星期四早上聚会，他们正在读什么？历代志下，正在读以色列的历史啊！你就看到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最终的目的不是最终，最终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遵循神的命令啊！他们在那片土地上面挣扎，到今天还在挣扎，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神怎么说？保罗怎么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所有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就像那块应许之地一样，只要进到里面，抓住神的应许，活出神的命令，所有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福气，神都赐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去拥有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承接这应许之地，而且我们可以活出拥有这应许之地的生活。从六月十号到六月三十号，六月十号是基督徒丰收教会祷告城墙进入第二年的第一天，六月十号到六月三十号，正好是什么？三个星期，21天。那21天，就是我们要承受这应许之地，然后我们可以活出，我们是拥有这应许之地的，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活出神给我们应许之地的生活。那21天。我们将以走祷开始，将21天，下星期我会邀请大家来领取一天，不管是一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可以。我们走到这一片土地上面，开车的、脚步行走的，他在这一片土地上来宣告，神已经将这片土地赐给了我们，宣告神的名在这地要得到高举。宣告神的荣耀要降临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我们宣告神的国的降临，宣告神的旨意行在大婆摩纳地区，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兴奋的。所以神就给年轻的一代，就是你跟我，不是说，只是说 我这个年轻是年龄上面。那当时约书亚、加勒几岁？约拿他们已经80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差不多。但是他们是属于年轻的一代，因为什么道理？他们是年轻的，因为他们的心智是年轻的，因为他们愿意来遵循神的命令。虽然 AP 没有遵循神的命令，死在旷野里面了，但是有一群新生的神的百姓起来，愿意过那约旦河，进到那应许之地。所以耶稣亚代表了那年轻的一代。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神已经呼召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叫约书亚。我们是约书亚的时代。你跟你自己说，我是约书亚。你不要谦虚，你跟你说，我是约书亚。我们在一起是约书亚的一代。当约书亚在那里瞭望那个迦南美地啊，准备要看看怎么过约旦河，对不对？神亲自降临在他的面前，跟他说，他怎么说？神给耶稣亚，因为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就像我曾经答应摩西一样的应许一样，这个应许今天在你们的身上要成全了。只要你踏上这一片土地，你愿意踏上这一片土地，而不是说我今天是星期天来这里聚会而已。基督徒丰收教会不是在普莫达的一个教堂礼拜堂，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你跟我这些神的百姓被呼召出来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是活的，是行动的，是可以脚踏出去的，是可以去的。神不呼召所谓合格的，你知道什么叫合格的吗？合格？我没有，我有传福音很多的恩赐哦，我已经经过那个受训课程，一系列的3个星期3个月的受训课程，我甚至已经去了神学院都已经毕业，或者这不表示在我们世人看来好像合格，但是神不呼召所谓是合格的，但是神呼召是什么样的人呢？神要让那些蒙神呼召、愿意接受神呼召的人成为合格的，成为合格的。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做牧师，我没有能力，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应神呼召的时候，神要让我们成为合格的。当你愿意为神去在这地传扬福音，跟你的家人、跟你的邻舍去传福音，当你走出去走到为这地来祝福的时候，只要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你成为那合格的。神要加添我们的能力啊，力量。对不起啊，今天可能时间超过5分钟的时候，请原谅啊。在美国第一位宣教士是谁，你知道吗？美国第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David Brainerd， B-R-A-I-N-E-R-D。在耶尔大学，在耶尔大学有一栋 building 的名字叫 Brainerd Hall， 以他为命名的。这一位年轻人啊，这一位年轻人，他曾经，那个时候是在1740年左右啊，美国国家成立之前，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美国第一次大复兴快起来的时候，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你知道吗 ？Jonathan Edwards。美国第一次觉醒啊，大复兴的那个领袖，那个年轻人在耶尔念书啊。你知道耶尔那个时候，耶尔大学是什么大学？那个时候，耶鲁大学是什么大学啊？是什么学院？是圣经学院，包括哈佛大学都是圣经学院。美国所有的这些 Ivy League 的学校都是圣经学院。他在那里接受赞美啊，但是学校有一个规定呢，学生如果你有轻视老师的话，随便你讲什么，这个老师好像看上去不属灵嘛，对不对？你就轻视老师嘛，乱讲话。所以他年轻人啊，血气方刚啊， 哇，又是看到外面有福星啊，哎呀，等不住啊，他在那里讲老师啊，怎么老师坐着都没有热情呢、啊？看看这个椅子，搞不好比你都有热情。结果他被抓住了，你要当众要承认错误啊，你怎么可以讲老师，对不对？啊，年轻人嘛，啊，有这个啊，那个他就不要，不要啊，结果他就被开除，他就被开除了，他就被开除以后，但是神在他生命里面有一把火。有一把，本来他说我要准备接受张贝啊，张贝出来做传道人啊，对不对？做牧师啊，传道人那些啊，有正式毕业证书的嘛。但是他心里有一把爱灵魂的火，神感动他，去到印第安人美国的原住民中间传福音。他就去到那里，那里人拒绝他了，对不对？不容易啊，印第安人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执守，他在美国的东岸啊。在 New Jersey、Pennsylvania、Delaware 那一带的地方，那里常常下雪啊。他能做什么？印第安人语言又不通，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啊？就是这个方法，弟兄姊妹，当膝跪下，祷告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当膝跪在地上，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策略啊。他每天跪在那里啊，跪在雪地上面的，让他祷告完毕，整个周围的雪已经被他身体的热量融化掉了。他在那里为印第安人的灵魂呼求啊。他成为美国第一位。你说在本地，又不是在本地，因为他进到印第安人的中间了。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呼召也在我们的身上，在本地。好像又不在本地，或者你在想你的家在中国，在台湾，在什么地方，但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这里，就像那一个 David Brainerd 一样的，对不对？他的 parents 从欧洲来啊，但是他来到这个新的地方，这里已经有人了，他向他们传福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彭莫纳大地区还有很多的华人，他们需要得救，神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兴起那些所谓不合格的人，神要来让我们成为合格的。你跟你自己说，神会让我成为合格的。只要我们愿意脚掌踏出去，神给约书亚另外一个应许，都在约书亚第一章里面，要好好回去的话啊，你平生的乐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这是一个信心啊，当约书亚愿意接受这一个神的允许的时候，他脑子里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信心是要加上行动的。当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命令抬出约柜，将祭司将脚踩进约旦河水的时候，约旦河水怎么样？就分开了。没有人跟他说你这样踩下去的时候，保证约旦河水就分开了。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走出去为这地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在灵界会发生很大的震动的，在彭莫纳上空会发生很大的震动的，因为有一群人了、有一群是华人了、愿意来到这一片土地上面，来用信心加上行动来跨出去。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的时候，因为遵循神的命令，跟随神出去，神要为我们清除前面的障碍，清除身上的障碍，就像神分开约旦河水一样。神又给约书亚第三个应许，第三个应许，他怎么说啊？他怎么说？你当刚强壮胆，一章九节，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知道吗？你可能会惊慌啊，这个地方我不熟悉啊，我不了解啊，这个地方我走到那里走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走出去的时候，神给我们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不管你在车上走倒还是你用脚步走倒，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反而有什么？反而有什么？ 就有那一个征战得胜的喜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在那个应许之地，刚才我们读到什么？有什么？有铁，还有什么？还有铜，这些都是征战出来征战的武器啊。弟兄姊妹，上次星期五晚上祷告会，哦，有一位姊妹说，我们要展开一个旌旗，向这个是向这里的婆婆妈地区宣告说，插在这个车上说 ，Jesus saves， Jesus saves， 耶稣要来拯救这一片地，耶稣要来拯救这里的华人。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跨出去的时候，今天我们给自己有一个挑战，我们自己首先我们来领受神的应许，然后当我们领受神这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我们在信心里面有这样确据，而且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怎么样有行动走出去。所以下个星期天是主日见证嘛，然后呢结束的时候会呼召弟兄姊妹21天，除了星期五星期天星期天聚会嘛，星期晚上就有祷告会，还有15天我要邀请弟兄姊妹一个两个一起的来领走那21天里面的某一天，来到这一片土地上面宣告神给我们的应许，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练习一下，来练习一下，来，你可以的话可以站起来也可以啊，我已经出汗了啊，那个可以站起来啊，我们来宣告一下。你可以大声的，但是你可以啊小声都可以啊，人都听见。然后当我们在宣告的时候，来宣告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点想象力，想象这一片土地，甚至你想象在你面前是有难处的，是有大山的，但是山要让我们在信心的行动里面胜过这些难处，好不好？一起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来大声一点，再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再来一次，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好，我们现在要来换一下，说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我们了，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我们了，再来一次，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我们了，好不好？你用这个地取代说是大婆摩那地区，来，凡我们脚掌所踏大婆摩那地区神都赐给我们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已经在你身上做这样呼召的工作，我们就这样回应，好不好？来，第二个应许，来，你平生的乐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平生的乐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来，改成我平生的乐子并无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你这个时候来想象一下，在你面前是有困难的，不管是你时间安排的困难，不管是你体力的困难，不管是一个路程遥远的困难。我在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有很多从西边来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从南边来，路途遥远，但是这不能阻挡我们，因为神呼召我们不只是来这里聚，神呼召我们来这里宣教，我们都是宣教士啊。这个难处神要让他化解，神圣灵的能力要让他摧毁，好不好？带着信心来，我凭神的乐志比无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再来，我凭神的乐志比无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不只是我们征战得地为业，神使用我们在职场上面，在家庭里面成为光成为盐，在你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很大的难处？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有缺乏，在你的生意上面 好像不很顺，但是神应许我们说，在我们平生，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神要除去这些难处，除去这些难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还有什么难处可以在我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是我情绪上面的问题吗？是我睡眠的问题吗？是我经济状况的问题吗？是我工作稳定性的问题吗？是我的身体体力的问题吗？但是神说，在我们平生的日子，就是神说 every day 每天，每天我们都可以得胜。好吧，再来一次，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最后第三个应许，神怎么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来，改成我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的神必与我同在。来，再来一次，我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的神必与我同在。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脚踏到波摩纳地区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周围的城市，我们的城市 Pomona， 我们在东北角，旁边就是 Claremont， 下面就是 Mount Claire， 在东边就是 Upland， Ranch Cocomoma 再往东边一点，然后 Levan， 然后 Sandy Mars， 这个则是弟兄姊妹，这个则是我们周围半径，你知道远吗？半径五英里的距离，五英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就从这五英里开始脚踏这五英里，我们相信神要将这地赐给我们。这一个圆圈圈起来的话，你去做一下算法的话，五英里的半径，这一圈就是30英里。当我们的主耶稣他30岁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吗？耶稣出来了，耶稣出来传道。弟兄姊妹，今天是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这30英里这样的圈圈的距离，神要赐给我们。所以接下来21天，从6月10号开始，我们将脚踏这一块土地，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说，主，你已经在这里预备好。因为在过去的40天当中，你一直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突破，你每天都赐下新酒，每天就赐给我们新皮带，让我们可以来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转化的这样一个呼召。主，我们愿意出去来为耶稣基督赢得这一个城市，赢得大波摩纳这一块地方，因为神的荣耀要降临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上个星期一样来到前面来敬拜，这是一个突破，这是一个表示我们愿意跨出去的，好不好？你可以的话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可以拍手的话一起来，你可以来到前面来，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将这地赐给我们了。 城市，喜乐又代替了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为基督赢得这城市，充满了主荣耀的城市，为主你灵魂的释放，被杀的羔羊的神。 大胆的，这一片土地是赐给你的，这是神的应许，不再惧怕，不再惊慌。 我们愿意来为神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我们一起来，主啊，主啊，主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求神那极大的恩膏充满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主，我们在这里。主，我们愿意被你所差派。主，你已经把我们从老远的地方送到大泼摩纳这一块地方，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成为在这地的宣教士。主，那圣灵的恩膏来高牧基督的丰盛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家中的人。主啊，让我们刚强担当，因为你说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你已经赐给了我们。主，我们在这里应许领受这样的应许。主，我们不害怕，主，我们不惊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平生的日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难处，黑暗的权势不能在大泼摩纳地区得到猖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掌权，神的名在这地要得到高举。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将基督的丰盛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个磐石上面，不再有阴间的权势，阴间的门可以胜过神的儿女。今天是神的儿女起来征战，今天是神的儿女起来征战得地的日子了。因为圣经说，你将天国的钥匙 交在我们这一群华人的身上了。主，我们在这里领受，神，你给在美国华人的这样一个呼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在这里宣告，在大鹏鹏那地区，没有听到福音的，他们要听到福音。神要释放他们，从仇敌的捆绑当中出来，他们要得到那天国的自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福音的这样施工当中有份。谢谢你辅导我们成为在这地的宣教士。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为你而去。圣灵，我们求你增加我们行走的能力。耶稣基督的爱，天父残酷高深的爱，每天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跟耶稣那一个葡萄树枝枝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就像耶稣你呼召那心腹离开那安乐窝的时候一样，主，我们不再是过去那个软弱的心腹，主，我们今天是要回应你进到那大合场的心腹。主，我们愿意早早的起来，去到那合场，去到那果园，去看那葡萄树有没有发芽，那无花果树有没有长出果子了，那橄榄树有没有结果。主，你说美丽的幸福，你的腰如同一堆麦子，幸福的腰如同一堆麦子，这是稻谷的麦子，这是收成的麦子，这是在这个大地婆摩那大地区灵魂得救的从合场里面所收回的麦子。主，你让我们来承接，让我们来喂养他们。我们要看到这大婆摩那地区充满了果子，这就是你的心意。主，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成为这地祝福的时候，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地上的乐子里面跟你一起同工，做你的伙伴。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使的交通，常与主你自己的儿女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阿门。